好，哭波桑下半場就嚟啦，上半場就偷雞啊，早啲吹雞完場啦、啊，好似有啲，好似有啲熱身賽咁啊。 係，我哋同德甲一樣 嚇、啊，準時完場， 冇錯。 咁啊，我哋今即係下半場講多少少啦，因為英超啊嘛，咁啊英超啊都有幾場正波噶，我哋可以講下噶。咁啊，其中一場就係車仔啊，即係我作為車仔嘅 fans 啊，相當之高興。咁啊，因為咧，哇，拉屎啊，臨尾咧，咁啊，托利斯啊，整咗球正波就贏咗曼城。 多謝祖克特啦！ 啊，呢下祖克特就跌又係派膠，咁啊，點樣派膠啊？陣間先講。嗱，講翻呢場波咧，就我唔知阿京一有冇睇曼城波。 有。 咁啊，對於曼城今場波嗰個中後場又換人啦，即係整咗個迪米哲利斯出嚟，有啲 乜 Q？ 迪米哲利斯 OK 嘅。 啊，但係冇理，但係又冇理由喺。喺呢啲咁嘅環境無厘頭都冇出幾場，咁忽然間喺場大展度又出翻嚟，咁啊好奇怪啫。 但係佢嗰、那個即係出現咗，你見到場波佢兩個默契係有問題。 係，梗係啦，咁少出咯，因為根本你場場星期尾點，我其實上次禮拜五都提及到話咧，中堅就唔需要輪換咁多嘅，因為佢始終個同佢輪換嘅默契好緊要啊嘛。 唔係輪換，曼城就係、是由始至終，我唔知佢哋想揾啲咩出嚟。 哦，唔知揾咩出嚟。 最初文斯尼其實好明顯想睇到佢係想揾到一個合適嘅人選打清道夫嘅。 係 嚇、啊，即係似乎佢哋又唔係好鍾意打 cover 嘅。 係 咁樣，但係事實上到而家呢一個咧，我覺得會係語言問題咯。 係語言問題。 語言問題，佢想揾一個佢 control 到嘅中堅。 系， 同埋好明顯，兩位領隊都係唔中意用列史葛噶啦。 哦，咁啊係啊，咁啊連迪米哲利斯都要出嘅，咁啊連列史葛都唔知擺咗去邊嘅。 即係，但係所以咪咁咯。呢場波其實最慘嘅祖克，因為作為一個龍門咧，你揾唔到一個可以交流到嘅中堅咧， 係啊， 難。如果我老實講，我作為呢個領隊，我一定老夫蟹都一定用列史葛。 係。 起碼有一個相同語言嘅人可以同個龍門交流到出嚟。 哦，咁啊 係 啊。 你咪你成日換個中堅咧，你係估唔到個中堅嘅路數係點噶嘛？ 嗯。 而家呢一刻佢輸你個波，佢咪就因為佢捕捉唔到呢個中堅想點咯。 嗯。 而佢亦都因為佢自己嘅位置咁差。 嗯。 其實我覺得如果呢方面佢係自己一個做咧，即係淨係租黑自己一個去防守咧，其實冇問題嘅。 冇問題。 但問題就一有隊友咧，你知隊友。走的方向永遠都是朝自己的相反方向走的、變咗嚟嘅其實咁樣樣會陰到自己的隊友嘅。 咁啊，講翻個球派交個球波先啦，其實係94分鐘噶啦。咁啊，嗰個維利安一腳高波咁啊吊咗，其實唔係吊咗，佢嗰撞上去嘅，所以球速就好快嘅。 佢一腳踢上去， 球速就好快嘅。咁啊，正常嚟講，拿斯達什如果係後衞最理想嘅情況咧，咁梗係褪到後頂到波，咁就褪後啦。咁啊，但係冇計，因為個波咧就好快，好快又褪唔切，唯有去轉身。咁啊，轉身咧就諗住咧咁啊，個距離嚟講，拿斯達石距離個波近啲嘅。咁啊，去到禁區頂附近啦。咁啊，正常嚟講咧，如果好理想咁啊，拿斯達石咪頂翻俾龍門租克咪搞掂呢件事咯。咁啊，點知租克就無厘頭咁啊，衝出嚟，衝咗出嚟先搞笑。咁因為其實咧，如果作為龍門嚟講，可以 stay 響嗰個禁區裏面就最好，因為禁區佢可以用手㗎嘛，大佬。咁但係你無厘頭衝出嚟，個距離佢自己嘅距離又比自己個防守球員即係同個波啊，即係租克佢哋個波遠啊嘛。咁啊，其實真係冇理由衝出嚟。 因為佢唔信個中堅咯，因為佢對中堅冇信心。 係咯，就要自己想執個波。 係啊，就想自己解決曬所有嘢咯。 係咯，咁啊結果就賴嘢啦。咁因為拿斯達石又一頭一頂，咁啊笠過咗租克，咁之後托利斯就如人得利咧，就搞掂咗呢腳波。 因為其實而家好明顯就係我嗰陣時已經講過，租克呢個龍門咧係一個高拉 keeper 嚟嘅， 係 即係中意即係 喺 stay 響個 stay 喺個龍球門線上面防守，佢最一流，因為佢嗰、那個反應好快， 係 就算佢老豆當年形容佢都話佢細細個已經發掘到呢個潛質，佢話佢咧如果有嘢飛埋你咧，佢可以好快揾隻手可以擋到同接到嘅。即係佢好細個已經有呢個天分嘅、如果佢係純係喺個龍門框上面做防守咧，佢冇問題嘅。而亦都因為當年佢借去伯明翰嗰時候，佢亦都係打呢種防守啦。但係而家好明顯咧，你見一啲遇到啲稍微高位少少嘅條防線一推前咗咧，佢係唔識做點樣做、即係 變咗其實佢真係可能要踢翻一啲防守反擊嘅球隊先啱佢踢咯。我諗，如果今季佢好尷尬，就係有機會。如果以曼城嘅性格，真係好有機會揾人 replace 佢。 哦，咁樣咁啊，因為今年實在租克係好多交派， 同埋米哲尼斯咧呢場波咧，我又有啲批評佢，就係話，因為我有好幾個鏡頭就見到佢咧就突咗出嚟， 係啱 突咗出嚟，啱啱佢好多時都俾托尼斯攝咗喺佢背脊後面，而佢自己唔知嘅。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成日你都見到咧，托尼斯好容易喺上面咧攞到啲過頭粒，然之後可以好主動咁樣拉邊啊，或者做射門啊咁樣樣。其實佢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一個作為一個中堅啊，真係唔應該俾啲前鋒可以兜到你的背脊後面，仲要佢真係唔知嘅喎，佢真係完全個背脊係 fully cover 咗托尼斯嘅喎。 我諗迪米迪尼斯因為今年打得好少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同拿斯達石完全都好似冇隔過咁樣嘅，咁啊，所以好多時就係正如即係阿經一所講，好多時俾托尼斯或者其他嘅車路士球員就。自私私疑咁入咗去都唔知 道。係啊，你可以睇翻上面，如果你見到有幾個鏡頭，你可以 stop 咗佢嗰場波有幾個鏡頭咧，就係、是、你零零舍舍咧見到咧，人哋咪通常兩個中堅平排同兩個閘位成一條直線。係 啊， 但零零舍舍嗰場波有幾個鏡頭，你見到咧閘位同中堅係平排一條直線，但其中一個中堅係托尼斯嚟嘅。 系咯， 因為迪米哲尼斯攝咗喺前邊， 唔係甚至我有一球波見到就費南顛奴啊，夠膽死可以仲後過迪米哲尼斯嘅，所以即係啲位置感啊，即係其實都唔好就係講嗰對中堅，就講嗰個防，即係所謂嘅防中嘅加西亞費南顛奴， 加西 都係好大鑊。 費南顛奴就佢個活動範圍比較大啲， 好啲咯， 就好啲嘅。 嗱，你頭先所講嘅同意一半，因為通常有時防守中場咧，正規防守中場係有機會會後過中堅嘅，但係如果以今場波嚟計咧，兩個我似乎見到嘅性質就係兩個都係墮後嘅防中。 我覺得呢場波如果曼城嘅後防就激自個問題比較大啲。佢嗰個單對單嘅防守完全係俾人恰死嘅， 係啊，恰死！ 佢好多球都係俾人哋單對單爆過又好扭過， 即係我哋成日講俾人強姦啦。係 咯，佢係呢個弱點攻擊嘅對象咯。 其實唔止啊，拿斯達石就 係拿斯達石同迪米謝斯嘅嗰個默契啦，大家。 咁呢個又好明顯就嗰兩個防守中場個 concept 係有啲問題咯，即係佢個覆蓋只係垂直覆蓋咯，佢又冇橫向嘅覆蓋咯，係啦，冇橫向嘅覆蓋，咁你變咗有時啲閘位佢哋冇去意識去補位咯， 所以就輸第一球咯。 哦，第一球其實咧，我又覺得拿斯達石個責任係大啲，因為 咧跟翻， 但因為費托就喺右邊啊，今場波費托就好犀利啦， 生猛 咁啊，速度過咗基利治，咁但係其實呢個拿斯達石其實咧，如果真係狠啲咧，個保位準啲咧，或者係硬正啲咧，就應該就補到個位嘅。咁啊，但係咧，佢就好似冷冷下咁啊，好似繡花好似佢後腳咁樣抱住，咁啊死啦，大佬！ 嗱，如果呢啲位咧係歷史過咧。一定實食冇黐牙， 實食冇黐牙啦！ 你試過個踢高位好靚嘅，就算喺以前愛華頓度睇嗰啲，真係好清脆利落。 係啊， 即係佢雖然係用唔到波，但你用唔到波，你唔係冇嘢， 都係嗰句 啦。用波咯， 後衞就唔係講用波嘅，後衞係講要清波啊嘛，講用波乜鬼？因為真係好坦白，嗰球波兩個前鋒，車路士前鋒有六個曼城嘅守衞，都搞唔掂個波。 人少打人多嘅車仔。 嗱咁其實呢場波如果講翻曼城個即係陣容啦，咁就都幾保守啊，都幾保守嘅，真係大衛斯華、拿斯利加阿古魯， 我覺得係冒險啊。 冒險啊！反而 佢調動，即係佢擺一啲咧，從來未夾過人喺喐個後防嗰下係冇。 哦，你講呢樣， 呢個係從來文化嚟嘅，變咗文化嚟嘅 呢樣文化真 係。即係佢既想係一啲防守性啲，但係佢又做咗一啲好冒險嘅。 但係佢個我睇到佢後備咧就冇利史閣啦，後備係得個米卡利察士嘅啫。咁啊，好坦白，都係可能係有啲即係被逼啦，好坦白講，所以就講翻，即係所以就曼城呢場波，我覺得即係 甚至 前面個中鋒咪爭啲， 甚至我難聽啲講，我就算用米卡利察士打中堅，個效果都一定會好過迪米哲尼斯。 哦， 講真嘅， 哦，即係起碼有一個 你同個龍門有呼應噶嘛，係先。 係咁啊。咁啊，前面就我覺得前面就好坦白講，真係阿古洛係 fit 嘅 fit 啊， 即係一個直線啦，嗱，呢一個直線就俾阿古洛 都叫做扎扎地位啦，一射就挂网。咁啊，阿古鲁呢个波就一到个波一到嘅脚就一射个挂网就好靓嘅。 下半场换入冇，下半场两分钟到啦。 系啊，好早噶咋嗰阵时。咁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呢场波主角一定系费托噶啦。 费托啦。 费托呢场波就真系好犀利。 即其实呢场都即系预佢和波，即系睇落睇到中后段，觉得系两队都冇一个必胜嘅把握啦。 哦，咁啊， 即系点知你 咁啊要多就的神啦。 其 实 我真系预咗呢场波真系会和， 系 我觉得真系会和， 系应该对呢两队都差唔多。 其实我预先我因为我贴呢场波成日贴大同和嘅， 系啊。 其实我心目中嘅比数系二比二嘅， 系， 但我又冇谂过系会咁样完场咯。 啊，咁嗰球波就冇得讲啦。 其实对于两 派交又 应该咁样讲，对于两。对嚟讲，第一样嘢当然两队都好想赢啦，但系要调翻转咁讲，其实 好怕输， 系好怕输嘅，因为你而家最终嘅结果你见到哦。即係曼城沉咗落去，即係兩隊曼徹斯特而家難兄難弟一樣嘅啦，變相因為本身拉開咗個距離，而家你跌多隊落去 八第九啊，兩隊都係 七八啦，好似 啦， 係 咁啊。第二樣嘢嘅係你見到特別係摩魯嗰個做法， 我覺得佢都係保守。 佢基本上入完一粒。俾人追和一比一之後，你見到佢都佢直情係好驚輸嘅 ，OK？ 成、場波後尾你見到係膠著咗兩隊都唔喐，帕力堅尼兩邊都驚係驚係驚係有問題，咁、所以正常地呢場波好早嘅時候都覺得係要和，同埋就係話。好得意嘅係個弱點車仔就喺個隊中堅度、最強嗰、那個即近期最 fit 嘅調翻轉就喺阿古魯嗰邊，而車仔個發電機基本上喺兩翼度嘅、但係曼城嗰兩隻閘其實有問題嘅、 我覺得呢場波其實我睇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係曼城嘅優勢係多啲，因為其實你見到上半場嗰曼即嗰個 possession 咧，其實去曬曼城度。你見到車路士嗰對中場，即係林柏特加拉比利斯，其實係莫莫地嘅，即係中後，即係去到四五十分鐘，你見到 上半場 唔係好追到波㗎，開始下半場追翻嚟。 上半場就我覺得車仔個優勢多啲嘅，反而因為始終係個曼城嗰個中堅位係的，而且個好多漏洞，同埋費托真係速度上呢場波係完全優勝於扎位。呢場波費托一定。是表現得即係可以話係 best， 即係 man of the match 就肯定㗎啦。因為佢呢場波真係哇啲速度真係翻曬嚟咁滯，呢樣好緊要。同埋我諗就賽前都估唔到費托呢場波係知道佢唔係知道佢狀態係好㗎啦，但係未諗到佢會去到呢個程度。 但係佢有腳中柱嘛？ 係啊，有腳中柱又好靚㗎，即係左右兩邊 好 係咁爆。 好彩就好彩，費托就即係 fit 翻 好多咯。 但你話即係整體上嚟講，車仔好啦，打了成兩個半月啦 ，OK，摩連奴接手車仔呢一季，你見到佢喺佢心目中嘅中場擺位仍然未有咯。呢個係幾 佢仲係想返啲球員係嗰、那個走動好多好勤力去搶波、但係佢手頭上嘅球員唔係呢隻打法， 唔係呢隻打法， 佢仲未調教到一個即係適合啲球員而佢又心水打到嘅陣式囉、即係嗰個模式佢都仲未喺，即係呢場你見到佢就算落後咗佢都係出米基爾佢死都唔用馬達嘅。 咁啊，梗係啦，想頂住唔輸啊嘛，大佬嗰陣時。 我嗰個環境係嘅，出米基爾好正常。 係米基爾應該嘅。 出米基爾啦，換韋利安啦，換埋伊杜奧啦。 咁啊點都唔換馬達啊？ 點都唔用馬達嘅、 我諗而家佢遇到嗰個問題就係仲未揾到一個好準嘅長傳手咯。 呢 個係摩連奴本身嗰個風格， 林柏特咯， 林柏特都算係嘅。 林柏特其實係， 但係佢又林柏特始終都係又唔可以成日踢，同埋可能佢又做到一啲佢即係譬如防守嘅嘢，佢又滿足唔到佢嘅要求。 我諗摩魯嘅 formula 係有兩個位佢仍然揾唔到。第一嘅就係話一個好實實在在做到佢要效果嘅防中，即係一個好穩陣嘅 OK。佢換一落嚟，佢就可嗰個防中位係可以真係震得住 ending， 可以磨到尾嘅。佢呢個揾唔到。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前邊最前邊個位一把刀，佢心目中未有人選喺度。咁變相就係話佢砌個中場時，你就係見到 其實你問我自己係除咗佢揸呢扎人佢唔熟悉之外，係佢自己我覺得係個信心上都有啲問題嘅去到，即係當然唔可以講呢場波，因為呢場波用呢場波嚟講就冇得講嘅，因為呢場波真係有少少負碌嘅成分，俾即係贏到贏翻攞翻三分翻嚟，正常係和嘅。但係你見到佢打咁多場嘅排個中場陣，其實係佢冇咗，佢唔知道點樣去冇呢班人，所以變相你見到佢好多嘢都係個決定就係話哦。今場波可能佢仍然套翻落嗰做法，換翻米基爾落嚟。 好明顯就係佢而家因為佢長期要用安祖斯卓尼，而安祖斯卓尼出現嗰陣時係好明顯係覆蓋咗夏薩特嘅位置嘅。你見話夏薩特真係踢得唔好嘅，喺摩連奴手底下真係踢得唔好嘅。而其次，我覺得費托我可以覺得都係做翻佢之前喺賓尼迪斯手下嗰陣時嗰個風格啦。其實都係。可以嘅就突前，唔可以嘅就拉去右邊，都係做嗰啲。同埋佢相對上，而家佢個傳球 係 準咗好多，即係佢傳中係即係準咗好多。你叫佢上下走動又唔得，佢要係即係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前鋒咯。即係曼城咧，我反而想講就係話佢就反而冇費托呢類前鋒咯。因為你就算話。托尼斯派租克派交，但阿托尼斯佢真係有呢種嗅覺，可以走到入去，可以做到呢個機會。呢啲即係有，即係好似好典型嘅西班牙前鋒，好似以前魯爾啊嗰啲咁嘅前鋒啊，好鍾意女啊， 但係唔出咋嘛。 你講 都冇咁強烈我話俾你聽啊，最強烈嗅覺嘅嗰個迪維斯。佢自己唔用，佢用呢個球員啫嘛。但係如果其實呢場波咧，如果我排陣，我根本上我係會放翻一個柱等落嚟嘅。係 啦， 我真係會用迪斯高，我會用迪斯高。即係你話尼格度可能都因為太過禁區型嘅前鋒，但係我真係唔會用拿斯尼咯。即係你場波其實曼城係廢咗個右邊嘅，個右邊廢咗㗎，因為佢係咁追你左邊㗎嘛。 冇辦法。 咁其實如果呢場波右邊我一定唔會用拿斯尼，右邊我一定用用 Miller 米蘭 詹士米蘭，我一定用詹士米蘭，我要抗衡翻嗰個安祖斯卓尼嗰個喺前面拼搶嗰種工作啊嘛，因為你對面嘅安祖斯卓尼真係喺前面係做好多爛仔嘅工作 啦。其實帕利堅尼，我覺得。唔係好識用英格蘭球員， 係，但係係真係，所以其實都有啱嘅，即係你話曼城如果用咗南美嘅領隊，有一個唔好處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英式風格嘅人，佢哋真係好固執，唔會用。但係其實呢場波係好啱用米蘭嘅。米蘭又亦都可以做到安祖斯卓尼喺前面嗰種串繞作用，佢真係可以同你喺禁區度，哇，冇住個波係咁擔入去，即係咁同你撞散啲人，佢真係做到呢啲嘢㗎嘛。但係你話阿拿斯，你嗰啲根本係好撚油嘅，油撚到你根本係即係你要 偏油啦。今日個陣容都似 係啊，即係變咗你阿古路能夠入到個波，就因為點解？因為阿古路佢其實。冇太多工作俾佢做，佢放咗一個最前嘅位置，然之後交一個最撚準嘅波，就睺你一個一出一入嗰個越位嗰個位置，然之後偷到你個位就射入啫嘛。佢唔使過關斬將㗎，係咪先？咁你佢其實都踢一腳波啫。 哦，咁嗰腳波都唔易射嘅， 係唔射，但係即係變咗嚟嘅。你哋覺得係好嘅時候，其實佢因為有一啲佢用咗一啲即係好詭計嘅嘢啦，我覺得可以用偷咗少少，即係唔使經中場做太多嘢去做咗個進攻啦。但係其實佢冇用盡四二三一或者四二前面嗰兩三個進攻中場，冇用盡佢嘅。 咁啊，總之一句講曬啦，車仔贏波啊，多謝阿租克啦。咁啊，講完車仔要講。另外一隊正嘢就係曼聯，咁咧就呢場波就3-2就贏市都成，過程都相當之峰回路轉喎，聽聞啊。 係啊。 咁啊，一開波咧咁就呢、這個，因為市都成入波先，好早啊， 高洛治 就四分鐘入波嘅，咁啊，因為呢個比達斯喺左邊咧就過三劍，咁啊過三劍曼聯球員，咁啊跟住落底線就高洛治頭，即係呢個咧係搶點咧就高嗰個腳一伸。咁然之後咧就俾龍門擋翻出嚟之後咧，就伊雲斯就淋盡就解圍唔到咧，咁就咧撞翻個波，撞咗個高洛治嘅腳入翻去。呢腳波真係好鬼淋盡啊！呢、这個伊雲斯啊，呢、这個之第一 都係話呢個曉士對曼聯係有啲計。 同埋咧呢場波我發現咧呢、这個曼聯嗰、那個即係嗰啲防守嗰啲包抄咧。 真係似乎係冇嘅。 好撚彩，你講完曼城先講曼聯啫。屌、啊、你！你乜人笑鳩曼城個龍門？屌你！要笑曼聯嘅後防大撚把嘢笑啦！屌你！ 後邊係好有問題，不過等師兄過咗講。係 啊，因為嗰個位咧，即係零四四阿比達斯落嚟，即係過完三件之後咧，哇！成個即係呢個方圓十幾碼冇人嘅， 冇保冇人保， 完全冇包抄嘅，咁啊直闖落去底線，咁啊呢個第一球。 呢個時候嘅曼迷就跌咗個谷底，你嘅心情 啊，呢個谷底啊， 沉撚曬船， 一念四灰， 冇出字。 阿慈訓咯，阿慈訓好理解佢哋嘅心情喎。 係。因為我陪伴幾位曼迷一齊睇呢場波，有幾位曼聯忠實嘅 fans 啊，即係唔係嗰啲好低質嗰啲啊，好低質 高質嘅 賴人著衫啊，賴邊個啊，賴人反。 但呢場波可以見證到乜嘢叫屎忽鬼？ 你都見到佢哋係有一種即係之前幾年見到佢哋遇到即係其他球會遇到一個即係領隊更換嘅時候，一啲陣痛嘅時候，你見到佢哋真係。即係唔係好習慣應付呢啲情 況，咁啊實會嘅，講真，咁啊但係曼聯都有啲部分球員質素好好嘅，嗰個球員咧就叫做朗尼同埋 朗尼同 埋 佩斯呢場係好嘅， 係啊，咁啊因為好快臨完場啦，臨完半場就追翻1-1嘅，就南尼右路就俾翻出嚟啦，朗尼頭槌咧就一頂就俾龍門擋翻出嚟，呢個俾高域，跟住雲佩斯咧就白馬就射入， 係啊，但係你睇翻個慢鏡，佢係俾咗南尼走入去之後咧。落底線之後，佢慢慢咁，即係大家唔覺咁，佢走去12碼點個位，跟住落嚟一頂完個龍門一擋翻出嚟，佢就執到入。 呢個波第一雲佩斯就醒啦，第二咧 mark 佢嗰個叫亞當莊神咧，咁就好坦白講，佢啲防守意識就真係差啲啦。講真，咁啊1-1啦，咁啊啲曼迷啲表現啊，當然就好啲啦， 好翻啲啦，即係定翻少少啦。你話曬呢場都主場啫嘛，奧脫福你。即係你半場俾人 hit 住先 ，hit 咗大半場你都震㗎嘛？ 啊，咁但係跟住冇幾耐，好似都係隔咗一分鐘之後啫。咁啊，史篤城最好波嗰個艾納 到 位射入，嗰 個 罰球好靚， 好靚嗰個罰球。佢一個人場就即係你其實迪基亞飛唔切嚟已經， 飛唔切。咁同埋嗰球波其實。宗師就唔使咁心急喺嗰個位犯規嘅，講真，就唔使咁大力咁樣一嘢撞埋佢啦，大佬，你咪包抱住佢咪算鬼數咯，佢都唔係轉身。 但係宗師都係嗰隻老網開嗰啲人嚟㗎嘛。 不過講翻最後，阿納杜域，我上幾個禮拜都講㗎啦，呢個球員真係好破。 係啊，係一個，但係係一隻臭馬嚟嘅，大家要留意。 哦，我明，咁但係如果唔係點會去史篤城啊？係 啊， 臭馬講真。 因為佢嘅往績都係一啲比較、即係 啱教咯， 啲。即係品行比較差啲， 咪啱教咯，巧事教臭馬最撚叻㗎啦。 咁啊，半場就2-1，咁啊受咗半場啦。我嗰啲萬迷係嘛，又講粗，有冇講爆粗啊？又有冇啊？又話摩耶收 啊 嗰啲啊？ 呢啲就未有嘅。 哦，冇摩耶收， 只不過係對即係都會比較翻前一任同呢一任嘅領隊， 哦，即 係嗰個運用， 又喺度 loop 噶咯， 即 係 都係有啲講翻，即係究竟點解呢個領隊用翻同一班嘅球員？會踢到咁樣咧， 啊， 即係 有 都係呢啲嘅批評。 但 係 跟住又自省，跟住哎呀，我唔可以咁樣比較嘅， 或者會 你懶係你自， 或者又有啲人咁樣，又話要炒邊個，又炒嗰個啊嘛。 極端啲嗰啲就留翻俾反曼 哦，極端啲， 但係我見到嗰啲都未係咁犀利嘅， 但係有咁嘅潛質， 即 係 都係 有個傾向， 有種屎蝦氣質喺度啦， 都係嗰下係心情又跌翻落谷底啦。 啊！ 即係你見到嗰下係沉得好緊要， 咁呢啲 個好鬱鬱不歡咁樣嘅嚟。 咁啊呢個咁嘅心情維持咗成30幾分鐘，成半個鐘。 下半場出嚟啦，係啦。 係啊，咁啊遲啲份會唔會好難頂啊？嗰30幾分鐘。 唔係喎，幾過癮嘅，睇下啲球迷嘅表現咧。即係你好少見呢個曼迷有咁面如死灰嘅表現㗎嘛。 啊！咁話你中意咁樣見人死灰咁開心。 唔係，即係你見到人哋， 即係見人折墮最開心。 喺呢個沉淪翻，即係由一開始充滿希望。望到變得即係又沉淪，跟住又再復甦嗰下，你又覺得咦幾過癮喎？呢啲環境 都係嗰句啦，hope song要講希望噶嘛。 係啊， 咁啊，所以去到78分鐘咧，曼聯就2-2，咁啊，雲佩斯角球開出啦，朗尼就前柱一頂就笠死咗俾高域，都唔知係咪好靚，淨係屎不撞棍㗎呢個波，我唔知啊。咁啊，朗尼呢個波就真係。 講真，佢咬後嗰下咧就真係難度高嘅。 佢係好今場佢睇得好，反而就鄉村真司係唔知做咩。 鄉村真司咁李平平好喎，鄉村真司又係唔知做咩，應該叫佢翻去多蒙特啦嘛，話。 第二隊啦， 但係今場波佢兩個撞曬，鄉村真司同贊圖沙 唔算嗱。等先講埋先，其實成場波幾得意啊！你呢場 啊，咁 啊，最後啦，咁啊二比二啊，由 Glory Glory Man United 唔係諗住收貨啦，和都算嘅。 我諗住收貨， 正常會係咁諗嘅。 哦，正常咁諗，咁啊跟住去到過多兩分鐘之後咧，咁啊艾夫拿左邊頭槌，左邊就斬出嚟就小豆後備入替就頭槌頂入。 算係否極泰來咧？ 我唔知喎呢啲， 即係臨尾就執翻個希望翻。 我就係知咧，英國嗰邊有球迷咧，當去到二比一即係輸緊嗰陣時咧，就 走咗， 就有個標題就叫 More Yes Out 嘅。咁啊跟住咧變咗三比二之後咧，就標題改咗，叫做 More Yes In Trust 啊。 係咩？ 唔係 We Trust In 乜乜 ？In Trust In 係啦係啦。係啊，真係嗰啲咁樣嘅啊，真係。 系啊，我哋都有啊呢度。一曼联一赢波，咪有条卵样喺条频嗰度打，我都话赢捻紧嘅咧。似唔似呢把声吓？ 嗱，我嗰日系现场陪伴嘅曼迷就非常， 但系之前系完全冇出个字嘅咯，屌你老味！ 担心呢个反曼嘅嗰几位主持点样抽水啊？咁啊， 喺度谂就照 教啊！唔使担心，下个 好忧虑， 下集 topic 都同佢谂埋 ，We Trust in Gisi。 唔系呢场波咧 ，OK 先讲啦。莫耶斯我冇记错，第一个调动又好快啦，五啊零分钟入赞卢沙出嚟啦。 系啊，赞卢沙。 即系开头，如果你问我，都觉得啊，即系。呢一刻撳掣算係要撳㗎喇，嗰個時間早越早撳越好 ,ok, 跟住如果冇記錯嘅話，佢係換走蘭尼 換走蘭尼入讚盧沙， 係啦，換走蘭尼入讚盧沙嘅 ,ok, 跟住第二個出嚟就係小豆啦，我冇記錯 啦，小豆就換 Cavery, 係啦，小豆就換 Cavery, 開頭嗰陣時一路都覺得啊佢會唔會調翻轉佢？即係正常地估就一定係收翻鄉村啦。佢唔係啦，成場波鄉村打曬啦。咁冇乜影，我又唔係話太覺得冇乜影嘅鄉村，即係今場嚟講，因為你見到上場歐聯嗰個效應啦。OK， 即係有啲貨咁，自己又亂鳩咁打，莫耶斯可能冇落鵝打，咁有咧佢哋打得幾好，咁照舊擺翻呢個陣容。咁換人嗰度就其實冇乜太大問題嘅。 點解冇諗過費蘭尼咧？ 嚇、啊！ 費蘭尼， 我諗佢第一留一啲，即係我諗佢留翻定喺度啦。因為你嗰刻你最後數落去，你見到其實三個前鋒擺曬落嚟，跟住加兩個攻擊球員嘅嗰時係，即係我覺得有啲賭啊，搏到傻啦已經。 嗰句主場大佬喺 Mark Hughes 裏面失威。咁樣唔掂，仲有費格遜監場董事啊嘛， 係啊，監場 啊，監場董事喺個主場輸俾，即係大或者喺 Mark Hughes 裏面失分， 仲要輸俾一個半頭啊， 係咯， 因為其實大致上都捉到路㗎啦，因為當史篤城入到二比一嗰陣時候，都大致已經估到佢哋係會全縮㗎啦， 係啊， 即係以佢哋嗰種踢法嚟嘅，同埋曉士踢嘅波永遠都係嘅。好鍾意將嗰陣體力呢用曬喺頭上半，大部分都用曬喺上半場，下半場通常呢已經係差唔多乾㗎喇，呢、個從來就算佢喺暴力般又係咁，佢喺教曼城又係咁樣。 我諗佢呢場波轉捩點係佢換走咗艾拿杜維 學傷㗎嘛， 但後面即係講返曼聯先啦，後衛係真係好大嘅， 好 大炸彈嚟，其實你問我呢幾場波即係曼聯禮失一球囉 ,ok系， 唔关迪基亚， 唔系好关迪基亚事嘅。咁、其实最主要嘅原因无论系呢个伊云斯啦、维迪可能好少少，今届睇落去，跟住你仲有嘅系里奥都好咧，再加埋 Smalling 都好咧，今届系搞唔掂个中间位嘅。OK， 咁我谂最另外一方面嘅就系因为你始终个三十位冇人摆喺度啦。費蘭尼喺度頓住返呢就好少少囉。 好啲嘅。 咁另外一個就係要講嘅就係、是、即係你擺蘭尼喺右手邊嘅話呢你就死緊㗎啦。 啊死緊啦。 即係我唔覺得係有任何表現嘅，雖然你話係佢嗰球波斬個波定傳個波出到嚟 ,ok。咁但係呢條友 大部分時間你問我都係冇料到㗎啦。 咁但係今年算係咁咯喎。咁我表現好過卡卡華話。 卡卡華、我覺得調返轉比壽司仔打多啲。 我覺得你今場伊雲斯搭史摩靈，咁即係伊雲斯出咗名就出親佢都有運行，我覺得。 有啊，對手有運行。 係㗎。 唔係啊，有運行。 有啲運 行。 即係雖然踢得有啲牙煙咁，但係佢咬行下佢碌到過去㗎啦。 哦，咁即係伊雲斯長期擺正選。 伊雲斯係一個有運氣。 福將嚟㗎。 嗱，我唔知啊。 佢未必踢得好好，但係嗰場波會贏。 我頭先講個摩魯，咁莫耶斯都係呢隊波。你問我打咗成兩個即係兩個幾月啦。OK、 啊。 都未摸到呢扎人點擺嘅。但係今場波你當佢屎忽撞棍又咩都好啦。佢可能會擺到個佢而家嚟緊心目嘅陣容㗎啦。 薩 魯沙打咗，跟住然之後你點計嘅話，特卡華或者係阿蘭尼會打右手邊，前面就一定係攞嚟墮後少少，擺翻個雲佩斯喺度㗎啦。咁如無意外，呢個陣就嚟緊會行㗎啦。 但 打得幾多場咧？ 又要逗後啲啊！ 嚇， 朗尼好唔開心㗎，逗後。 我諗最主要你話用唔到卡加華係因為有雲佩斯。真係好、有雲佩斯存在係好影響佢使用卡加華嘅，因為如果佢唔用雲、其實我心目中覺得如果佢落鄉村真絲再加朗尼咧，呢個配搭係 OK 嘅，係、可以，同埋係有啲火花嘅。但係相反，你要就如果要出雲佩斯咧，就變咗要喺鄉村同朗尼兩個之中要揀一個啦。咁通常你如果咁，一定係揾朗尼嘅。是一定會，如果不是呢你變咗你要同時出埋卡加華呢，佢就要移向左邊打啦。咁而佢亦都試過效果唔係咁好嘅。咁相反地扎盧沙可能真係因為學徒問題啦，佢自己可以俾人點搓完個面都得，就冇太大問題嘅。但如果我心目中如果你佢真係可以收得夠膽收得埋雲佩斯嘅，甚至乎真係望撚到雲佩斯真係斷腳嘅，咁就真係有機會咧，就可以朗尼加鄉村真絲就上到場。 啊，驚一你咁樣講啊，即係將啲 cheat 叻嗰啲對白白喺你度，仲要加再暗瓦底咁樣去講啊，真 係啊，真係或者傷啦，唔好斷腳咁樣，係 咯， 傷啦， 傷咪算咯， 係啦，咁就可以會用到啊鄉村真絲嘅。咁如果唔係就有啲好尷尬咯，佢個位變 好好咩啦，即係仍然都係摸緊對波點樣去擺啦，用嘅球員差唔多都用過曬㗎啦，即係而家莫耶斯去到十月，咁你話？個輪換上佢係唔識輪換，但係叫做睇落去好少少啦 ，OK， 冇用到咁殘啦。即係你見到季初 OK，Welbeck 有出嘅時候，呢段又冇出 Welbeck 啦。開頭一路都擔心小豆板擺落嚟，小豆又擺翻落嚟打啦。咁OK 啲啦，但係莫再要觀察啦。 其實我唔樂觀嘅，因為如你而家今場對於史篤城係咁。 乐观啲好， 史笃城系咁，即系我哋梗系乐观咧，有乜所谓啊？屌又唔卵关我哋事啊，系咪先？即系你对史笃城系咁，但系如果我相信，如果呢一队换一个韦斯咸咧， 系 噶， 哦大 Sam 嗰啲， 大 Sam 嗰啲你真系危噶，佢真系同你抢到尾噶。 但好， 你典型呢中下游球队，佢攞到甜头，佢真系会缩。 但我想讲呢场波好重要嘅原因系今季第一场反胜。攞三分 ，OK， 呢個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 喺呢個萬迷睇緊波，即係同一場，其實佢哋酋長都啱嘅。 咁啊，對住史篤城反勝啊，都唔係一啲好開心嘅事嚟嘅，好坦白。對住史篤城以往對 Mark Hughes 四五粒都有得你數啦，仲要反勝， 唔 係㗎，真係啦。 曉士喺啲嗰陣時，大米魯士堡都 唔係啊！曉士喺布力般嘅時候已經 KO 過曼聯嘅 ，KO 過曼聯。其實你咧今次呢隊史篤城咧係提升咗㗎啦。以前邊個教嗰陣時咧？叫咩名？大武嗰個細眼仔，但係嗰陣時用大立嗰個領隊咧。 保利斯。 保利斯嗰陣時其實基本上點解？其實呢場波係想貼大嘅。因為傳統上咧，曼聯真係會炒史篤城嘅，因為史篤城係真係唔夠曼聯踢嘅。曼聯嗰家波係恰史篤城嘅，但係今場波可以有一度兩度領先咧，其實曉士係將成隊史篤城提升咗嘅。呢隊係可能你哋，因為可能你哋太過中意睇強隊，忽略咗一啲呢個細微嘢。其實曉士帶咗呢隊史篤城咧，係提升咗嘅。 所以唔好成日話屌曉士真係唔識教波、即係我要重新講句 ，QPR 唔係曉士搞到佢降班。 咁啊，首先就 係達係列納搞到佢降班 嘅。係、啊，差啲搞到我。啱啱有人補充資料，咁就話咧，第二反勝咧，其實第二場就唔係第一場，第一場就係新特蘭就對新特蘭就反勝嘅。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啊，今年曼聯啊都好睇嘅。 最緊要、最緊要唔好搭住其他波一齊播啦。 同埋最緊要睇球迷好睇啊嘛，睇佢啲高高低低啊，對個人。 因為佢哋低潮嘅時候就見到另一場波咧、我哋未必會好講到好多啦。阿蘇咧嗰隊咧，佢係咁入波啊嘛，嗰次、即係佢哋更加沉啊嘛，就係、是。 唔係最好慘嘅，即係其實今個禮拜如果曼聯真係攞唔到三分嘅話，第一樣嘢係咩咧？阿仙奴神咁早打少一個之下就已經踢咗上去㗎啦，即係已經攞咗三分。跟住你見到同時間比賽阿蘇上半場係咪啊？上半場 廿分鐘都唔使， 已經三球啦 ，hat track 緊啦。咁你 上半場兩球， 兩球， 你唔見背脊噴緊火啦已經。 跟住然之後我哋呢邊係落後緊㗎嘛，大佬，即係你六分波突然間走六分波佢嚟㗎嘛。 因為第二日先踢啲慢。車路士啊、曼城啊、熱刺啊嗰啲嘛，今晚係呢幾隊嘅啫嘛。 係啊， 呢個世界真係世界變啦！人哋利物浦咁鬼必成日連勝，啱啱講嗰隊曼聯咧，原來即係呢一場即係先係第一次連勝，真係大禍啊！真係大禍啦，成單嘢真係。所以話咧，曼聯擁躉，今年睇曼聯擁躉真係好高興。 唔大禍嘅，大禍嘅， 好睇啊嘛，好睇個戲真係。好咁啊！利物浦啊，好犀利啦，阿蘇啦，咁啊，阿仙奴咧，咁啊對水晶宮咧就贏2-0，咁啊過程就相當之順利，都合理嘅。咁啊，但係其實咧，但係中間有一球紅牌咧，我想講就係、阿迪達咧有一球紅牌。 單刀嘅嗰球係。 嗱，嗰球波究竟係唔係單刀咧？其實都有啲爭論。因為咧，其實根據翻國際足協嗰個規例咧，就話嗰個所謂嘅 last minute 條例咧，就係講話佢係有絕對嘅入球機會，如果係破壞咗咧，咁就先至係俾紅牌嘅。咁啊，但係佢啱啱即係事發接觸嗰個位就啱啱過中圈，啱啱過中線，仲要偏右手邊嘅。咁啊，究竟係唔係真係叫做真係絕對嘅入球機會咧？真係兩睇。啊、但係其實呢球波咧都睇到阿仙奴有啲問題嘅，就係佢嗰個即係應付，即係自己開角球啦，應付反擊嗰下咧就真係好大鑊。原來見到咧阿仙奴即係我哋防守，即係當我哋應付角球反擊啦嘅時間咧，通常後場嘅企位咧就應該係唔係排平排嘅，通常就有一個咧就應該 係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嘅。原來發現唔係嘅，原來阿仙奴。我哋都冇留意，哇！原來全部平排企嘅。 你見到呢場波就等同於 係啊，其實出現咗好耐㗎啦。 多蒙特嗰場同多蒙特嗰場谷曬上去，係咁嘔，點知？ 所以我咪一路覺得其實我一路講阿仙奴嗰四個後防球員，其實同中場係冇連接㗎。 係 啊，有時你見到佢攞位咧，唔知做咩，佢真係好似打機咁喎，閘位同中堅平排喎。 係啊， 即係但係佢又冇做到啲咩，譬如你。特別有啲咩越位陷阱可以做到，但總言之佢哋就有時會企曬喺後面唔知做乜，但亦都唔會幫即係防守中場嗰個位置嘅球員去做任何嘢，唔會有多突然間你知有時有啲中堅，你如果其實即係講好多次㗎啦，有啲好多場合，如果你有時真係成日都 keep 住四個後防球員喺度係浪費嘅，因為你中圈冇人幫手嘛，咁你需要嘅時候其實應該有人上去幫。我哋中場嘅球員嘛，但阿仙奴呢樣嘢嗰個後防係完全有時好多時冇做到呢樣嘢， 即係嗰個所謂嗰個深度唔夠啦， 係啊， 即係成日平排企係， 尤其是而家即係咁多唔用防守中場嘅球隊嚟嘅，你嗰個中堅嘅迎上去個幫波。更加應該要做得密啲㗎啦，即係你冇可能長期咁企喺度做乜鳩咧？啲一嘈喺長期喺度，即係企喺度等人爆咗，真係。 我諗都阿仙奴都要小心呢樣嘢，不過呢場就對水晶宮就冇問題啦， 順順利利啦，踢少個都入多粒啦。 其實阿迪達紅牌冇乜所謂嘅，其實真係個殺傷力好細嘅啫。 好彩費明尼又 OK 啦， 費明尼又可以係嘛？ 係咯， 咁因為又係話傷㗎嘛，即係喺個比賽期間，咁啊2-0啦咁啊，另外想講講幾場波嘅， 第一場就修咸頓啦，修咸頓就因為我鐵細啊嘛，梗係要講下啦。咁啊，咁啊，中咗要講下，要打下飛機嘅呢、這個時間。嗱，第一件事，奧斯華道我禮拜五都講噶啦，奧斯華道呢條友咧，真係對於修咸頓嘅攻擊力真係好大影響。係 咪換走咗啦？ 唔係換走啊，嗰啲場波係冇出啊，直情 冇出咗啦， 冇出咧就即刻贏兩球咯。 出林拔係爭好遠嘅， 就係爭好遠啦。但係單出林拔，即係打翻個四二三一咧，就好好多嘅成件事，連埋洛迪古斯都打得好，咁當然啦，對面嗰個貝碧托夫咧就爭啲啦， 沉翻啦， 真係防守上要拍加嗌住佢 mark 住林拔啦咁樣，咁但係咧叫就叫，做就唔做啊，結果就俾林拔頂入埋， 左耳入就右耳出， 你睇下你叫邊個？你叫我叫拍加大佬， 唉，所以真係呢個修咸頓防守仍然好啊，即係如果繼續唔用奧斯華道咧，長線嚟講都仍然都係有呢個機會㗎。 唔錯啊，呢隊波。 好啦，咁另外再講我即係。有睇到全場有一場紐卡素對，因為sorry紐卡素對呢、這個 新特蘭 就新特蘭主場嘅，咁啊呢場波嚟講咧就上半場真係睇得我好辛苦，因為兩邊咧都係一邊咧就黑白間條，一邊就紅 白 間條，再加埋咧有啲陽光咁樣咧，基本上就睇唔到咩邊咩間條，打邊個間條都唔知邊個紐卡素邊個新特蘭。 係咯，我一睇場波，哇死啊大鑊！全兩隊都間條，紅同黑點睇咧？ 完全色又認唔到，最慘咧嗰場波咧，哇上半場 好似我哋打機揀錯球嗰啲咁啊，撲街啊！一開機 兩邊都 點睇啊大佬？ 因為新特蘭咁啊，哇嗰場波就嗰場波因為普耶新上場， 係啊係啊， 梗係啲球員要落力啲啊嘛，所以就個中場就逼得好緊嘅。咁啊紐卡素又頂，即係可能頂唔住啦，咁啊所以咧，同佢打得一樣咁亂啊，逼得一樣咁緊，打得一樣咁亂，所以完全上半場猜唔到個波上去，好似以前咧，我睇啲英國波咁樣咧，英格年代有嗰啲咁嘅波咧，哇！真係中場就噼哩啪啦，咁就混戰就唔好睇嘅，講真場波。咁啊，但係去到即係及後啦，咁就入波先就應該係啊睇先呢個中一頂入嘅，咁就射飛唔記得邊 個？ 費查係啦，係費查係啦，咁咪就係莊神喺右手邊斬出嚟嘅，跟住就費查頭槌一頂就入網。咁然之後咧就係紐卡素咧就追翻嘅， 下半場先。 下半場追翻嘅，咁咧就入波咧就迪布基啊，嗰、那個、球波咧就有亞當莊神啦，又係亞當莊神類似，因為就係 mark 唔住呢個迪布基啊。好坦白講，亞當莊神呢個球員咧啲防守意識啊真係爭少少。咁但係最後咧後備入替嘅保連尼咧，居然夠膽死啊射球射得咁鬼靚。 世界波 啊！真係激鬼氣啊！真係啊！本來仲諗住紐卡素，都仲頂得兩嘢嘅。 但係呢場北部打比啊嘛，雞落力啲㗎啦。 係咁啊，係咁。其實下半場紐卡素已經好翻啲㗎啦，即係中場叫做猜到下波。咁但係即係保連尼一腳真係冇法子啊！真係咁啊！結果新特蘭開齋咯噃。 系 喎，系啊，开斋咯，呢场开斋，咁啊，普爷啊，好高兴啦，吓唔使问。咁但系前景嚟讲系点咧，都系要睇多两三场先啦。唉，呢场 都系得四分啫嘛。 好啦，最后讲多一个波先，就系呢个洛域治对卡迪夫城。嗱、场波冇咩嘢讲嘅，零比零。咁但系咧，去到94分钟咧，临完场噶啦，咁啊有一个咧。好得意嘅波咁就係咧喺左邊界個球，因為咧啱啱嗰陣時咧就係依個卡迪夫應該係洛域治有個球員受傷，咁咧就自己即係卡迪夫人將個波咧就踢出界，咁然之後咧咁就個波就響洛域治嘅應該係前場嘅左手邊嚟嘅，咁啊洛域治有個界外球啦，咁啊正常嚟講， 抌翻俾對面咯， 正常嚟講就等佢抌翻俾對面啦，或者係俾翻個波卡迪夫城啦，咁啊佢唔係喎。一等就等咗俾拉拉夫，阿夫咧一射，因為個龍門咧又傻下傻下，又走咗出去，即 係 走咗出去龍門出邊啊！即係冇企喺龍門線嗰度， 好熟喎呢啲嘢， 喺底線。 係喺底線，係喺底線。咁啊，劉威科一射咧，將波射咗入去。咁啊，跟住卡迪夫城就抗議，但係最離奇咧就球證咧，咁啊居然判呢個波唔入。 嚇、 啊！係啊，判呢波唔入。其實呢個波咧 冇乜理由 嘅，雞精球例咧就應該係要當入球嘅，因為其實就咁啊，但係咧因為見到咁嘅場面，好坦白講就 unsportsmanship 啊嘛，即係所謂 叫 不君子位叫即係非體育精神嘅行為啦，咁就。 咁所以就判唔入啦。其實咧，即係有情況自己尷尬嘅，係 咯， 即係嗰陣時。咁啊，但係後屘求證啦，即係用一個即係我唔知佢用咩理由， 係開過 啊？唔係。完場 取消啊！ 取即刻完場 取消、 啊、哦，即係當佢一射嗰腳佢就吹雞， 因為嗰個球其實都保時㗎啦，已經 係啊，保時嚟㗎。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球證 醒目 識做咧，就有啲方法可以搞掂嘅。其實你吹翻嗰個界外球，佢譬如唔啱位啊，或者係話佢界外球抌界外球犯規，係 咯， 咪算咯。 係咯，佢嗰個企唔啱位就大家梗係偷咗幾步㗎啦。 啊，即係球證，哦唔好意思，我吹慢咗。嗱、這個幫佢界外球應該犯規嘅，順手咪吹翻完場咁咪算咯。呢球波，總之咧就都係好事嚟嘅。 其實我覺得係最主要係不君子就係嗰個掟界外球嗰球。係 啊，其實 我唔知嗰個叫咩名，我睇唔到個 number 啊，因為我都唔係好熟佢嗰個羅域子個球員，但係佢係佢示意。阿 firm 踢嗰球入波，因為 firm 其實已經係同佢講咗話，因為有球員傷，佢已經行開緊㗎啦。 係、嗯、啊， 但係佢堅持要阿 firm 企翻嗰度掟翻個波俾佢。 但阿 firm 嗰個賽後訪問又話，即係話大佬，我哋球員梗係要爭取勝利㗎噃。 其實佢係尷尬嘅。 但係慣常就有兩種做法嘅，一係咧就直接掟俾對手，一係掟俾自己球員咧就一腳踢咗底線。 即係 其實係兩種 做法，但 係我覺得阿 Fur 嗰個走唔甩㗎，即係冇得咁樣走。 佢咪俾人扇咗嘢咯，掟嗰個害鳩佢咯。 咁 但係佢冇諗過 叫你射 咯。咁阿 Fur 可以唔射嘅啫。 你可以踢出去隔橫邊界外俾人哋掟個界。 不過咁個龍門又真係好天真，即係冇可能咁樣走落去底線嘅。老闆講，即係同埋嗰陣時咧。一個卡迪夫城嘅後衛都冇嘅喎，啊，即係諗住大安子爾俾你，即係呢個世界小心啲啦。 啊、因為佢就係、是、如果呢啲波嘅情形咧，就正常其他聯賽咧，其實好多會讓翻波俾佢嘅。即係其實呢啲波係入嚟，其實呢啲波入嚟係真係冇著數嘅。 係咯， 即係 針對。 就算如果你話睇荷甲嗰啲，佢都會即係有時有啲好多譬如佢哋開翻啲三波俾翻對面，有試過㗎啦。嗯入咗人哋龍門一腳屌好撚遠情化好撚樣，笠撚咗個龍門入撚埋，跟住嗰個球隊都會讓翻一球俾人會㗎，其他即係你係即係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嘅，即係事後咧睇翻呢單嘢嘅賽後嘅新聞就話。其實洛域治嗰邊嘅領隊咧，都已經走埋去對面嗰個教練席度同佢講咧，就話： 唔好意思， 我會喺下一個一個球證一吹雞，我會俾你入翻個球嘅。 如果球證吹完場雞咪賴嘢， 咁就大鑊啦，咁就大撚鑊啦，真係點搞笑 啊！真係，所以真係呢啲嘢真係，唉，真係用咁嘅方式嚟換取勝利咧，又真係唔係幾好嘅，個心都唔好過啦，講真。咁所以就呢場波就咁樣啦，係嘛？咁啊，順便奶奶啦，啱啱新聞，因為上個禮拜講何芬咸嗰個鬼波啊嘛，咁啊，最終就決定咧就唔重賽， 唔重賽。 咁啊，因為個理據就話咧，因為我睇我哋即係有線電視廣播阿劉信文咧都講過呢個波，其實咧因為咧就如果係判重賽嘅話，係對利華股信唔公平，因為就利華股信嗰時。贏緊嘅 cap 緊1-0嘅，咁啊當然啦，但如果判唔重，即係判唔重賽就對何芬咸唔公平喎。咁同埋咧，德國就有一個規則就話咧，就重賽一定係全場重賽，就唔會咧係即係由69分鐘開始咁樣重賽嘅。咁所以其實都幾難判，咁所以就 想 加個例嚟判咯。 但係利華嗰邊係提議過喺入嗰球波個時間開始過場波嘅。 咁但係德國， 但 係 就 冇呢個先例啊嘛。 係咯，但係就冇採納到呢個意見啦， 啊，因為冇先例啊嘛， 所以結果要打實個球證啦，所以點解球證成日俾人打係咁意思啊？ 係，即係都係嗰間，即係每間球會就自己睇緊啲個網啦，個網啊自己俾錢買嘅呢啲係咪？係嘛，自己睇實啲啦。 你亦都明白點解咁多人而家越嚟越唔中意入做球證嘅咁解啦，真 係。咁啊係啊，好啦，咁啊今日啲波講得七七八八 啦， 講我哋啲燈先喎。今日唔燈喎，今次。 今個禮拜大家都好旺。 好犀利喎！ 好犀利，因為基本大家咧，其實我哋都好多主持都俾咗心水噶啦。 係 咁其實基本上大家就基本盤就兩場嘅，有幾個有兩個啦，有兩個就包括你啦 ，Wicker 師兄。 係 咁啊，同埋呢個點子冰冰嘅 EV 啦，都中曬嘅。 嗯， 係啦。 咁啊，講咗你先啦。嗱，師兄就羅馬客勝，沙林頓入球勢，維埃利爾主勝就中曬啦。 係。 咁啊 ，EV 就佢估呢個法甲嘅羅連安特主勝就中啦，跟住阿仙奴勢佢又中啦。 羅連安特都估到。 係啊。咁其實 有好多外借過去噶嘛。 其實好多個都係其實好多個都係中兩場啦。嗱，譬如我哋傑斯就除咗呢個布雷瑞克唔中啦，客勝。咁佢就估唔中啦，呢場就唔中啦，擺明係玩嘅啫呢場就。咁佢漢堡客勝無信加拍，無信加拍呢場就即係大家一齊估就好多人都中㗎啦。咁啊， 可以唔使詳細多講咯，即係大家今個禮拜成績好好啊， 好好啊，係 希望大家繼續 啊， 或者 keep 住個 track record 啊，真係 keep 住落去啦，係嘛？ 係喎，點解今次冇阿何小豆喺度？ 有啊，好似啊， 我見到， 唔知喎， 冇喎，唔見佢喎， 冇啊，呢個我做， 冇啊， 係嘛？ 我做個禮拜我都自己做， 偷懶， 哦，唔係嘅，唔可以咁講，一次半次， 喂，成日都抽我哋水，抽翻嗰一次都得啩，唔係嬲啊， 多嘢搞啫， 唉，好啦，咁啊，抌啊，今 年係咯， 咁啊，今個禮拜成績咁好，咁啊，繼續咯，咁啊，因為。今個周中有啲聯賽杯嚇，咁啊數幾場啦，最緊要啊今晚場大波阿仙奴對車路士，咁啊咁啊聯賽杯嘛，係啊聯賽杯啊， 咁撚大波， 係啊咁但係咧阿仙奴聯賽杯咧就例咧。 冇㗎喇，而家係打正選㗎喇。 哦，打正選。 係啊，冇咗呢支歌仔唱㗎喇。 哦，係啊。 冇聯賽杯，冇二隊㗎喇，而家。 哦，咁啊，唔知啦，因為我見到啲預計陣容呢，都幾二隊下嘅，好坦白。咁蒙尼爾啊，咩基拿比啊，前面出賓特拿啊，嗰度先至 中堅賓就驚。 中場，咪中場會用 翻正選。基拿比其實都 OK 嘅。 基拿比 OK 嘅。其實大致上都唔係二隊都好緊要。 其實蒙尼爾當初買返嚟係正選嚟㗎。 係咁就係。 級數唔係，佢唔係學徒嚟㗎。 唔差㗎。 唔係，我諗佢係諗住即係。 往時阿仙奴嘅聯賽杯係學徒陣容嚟㗎。 咁係。 而家呢個唔係學徒嚟㗎嘛，呢班人。 我諗聯賽杯佢都係俾啲出場時間可能季初冇咁多嘅球員去操一操先，先至再即係夾下，先至再擺翻落去正選陣。 咁啊，提少少阿迪達係紅牌關係咧， 呢場 所以就停賽嘅。費明尼就兜符嘅。咁啊，車仔嚟講就都係類似啦。咁就都可能有啲球員出得比較少嘅打下啦，譬如馬達啦，維尼朗啊， 迪布尼 啦，阿迪布冇喎， 冇啊， 唔好意思喎， 陰功佢啊，幾好波呢條友， 我覺得會。用多啲伊度奧俾佢， 係啊，伊度奧 匹吸喺呢個英超嘅狀態， 好坦白， 都係用老鬼， 即係韋利安，用韋利安都未到你迪布尼啦，陰公，即係講名氣啊，講名氣，講使錢，大佬，真係要出韋利安，韋利安出得好少嘅啫，今年， 後防出啊，大衛路易斯啊， 咁啊，顧之然啦，咁啊，貝查恩特啊，阿斯派古達啊， 派古達其實你。 摩連奴唔中意用啊，擺明 係 種族歧視，大佬。 唔可以咁講嘅，咁啊費托都係西班牙人嚟噶嘛，唔關事嘅。 費托係老細個朋友啊嘛，梗係唔得啦。 哦，係。 啊，費托係 老細一馬。 你上一次已經有個唔用佢就俾人炒咗。 係啊，係咁所以咧就咁樣啦嚇，咁咧就 費托係老細個芭比嚟嘅大佬。 冇錯。咁咧就聯賽杯啦，咁就 我係阿仙奴就放棄呢場波，專心聯賽好過。 我又唔係咁講嘅，咁你照出照 出 照啲球員照去進咯， 贏到就算數噶啦，即係主力 贏得就贏，咁啊贏唔到咪由佢咯。 應該死神都會出嘅今晚呢場。 死神都應該唔知啦， 都 會嘅， 用多啲啦。咁啊，老司機啊，嗰啲老人家唞下啦。 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諗車路士個心，個摩連奴個心都會諗，都。贏得就贏嘅，都係以車路士咁強嘅陣容，就應該就個個杯都要望嘅。好坦白講，就不存在放棄呢樣嘢噶。大佬，你馬達韋利安，哇！啲強陣嚟嘅喎，大佬，絕對可以強隊打正選嘅噃。 但係呢啲後備先用嘅。 喂，聯賽杯呢啲真係讓翻俾啲有心爭嘅球隊爭啦。一於決賽就係車路士對曼聯啦，屌你！ 咁都得， 唔係喎，曼聯對諾維治都唔易踢㗎喎。 哦，係啊，曼聯對諾維治唔易打㗎，大佬。 諾維治都 即係你見到佢都唔係啲嘢少嘅嘢 啊！曼聯就咁啊，係都要積極爭取嘅。雖然有個慈善盾咁啊，佔住底咁，但係都要積極爭取多一個嘅。 唔緊要，唔緊要，同曼城爭兩分啫，就嚟追過佢嘅。 好，咁啊，另外二次啊對後城嘅，咁啊呢場就聽晚啦。咁就好似之前 又對後城， 係啊，係又對後城啊，係啊， 啱啱先對完 嘅 啫。 咁啊，以保亞斯性格咧，就真係咩杯都會爭取嘅，因為佢需要一個獎杯證明自己嘅。所以我覺得咧，真係佢都會搏嘅、嗯。另外紐卡素啊對曼城呢場波咧，咁 曼城作客喎、 哦，係啊，曼城作客啊，紐卡素就真係。啊，點講咧？真係嗰場對新特蘭又打得麻麻地， 坐和望贏啦。紐卡素通常都冇乜贏嘅希望啊。 係咁啊，曼城就 和同輸啊，紐卡素必買入盤 啊。曼城我見到個陣容咧，第一件事啊，有一個有啲後備，可能啊，京一都好想見下嘅利史閣啦。咁啊，另外就保耶達啦、 啊， 米卡里察士啦， 後備嚟㗎呢啲。 系啊，咁呢場波預計可能會打正選啊。 格到迪斯高應該可能會出下先 啦。出迪斯高， 出一個啦。 出迪斯高係啊，咁啊龍門用翻呢、這個，就唔係用租克啦，就用佢嘅後備龍門。 哦，不嬲呢兩個都係咁 嘅。係啊，派特朗係啦，咁啊所以都係嗰句啦，呢啲咁嘅波睇下即係睇下陣容先至先諗啊，大佬。 唔好亂咁投注啦。 係啊，都係嗰句呢啲咁嘅波。唉，都係睇少一場得一場啦， 曼城又贏啦，就算咗出呢、這個， 使唔使講講曬未？英國 哦，差唔多啦。 仲有啲即係其他嘅聯賽都開快車 㗎啊？係咩？哦， 係啊，西甲同意甲都開 快車。哦，西甲係啊，有一場切爾達對巴塞羅那， 係啊， 巴塞羅那作客啊，真係咁啊，趁住巴塞羅那趁住贏完皇馬呢種咁嘅氣勢，咁啊應該都對切爾達，切爾達就安力基教喎、啊，會唔會？啊！真係乘機嚇、啊， 安力基教波。 唔係啊，我意思就是安力基就係以前啲舊部下啊嘛，咁啊會唔會真係讓 失翻幾分俾佢？ 即係讓咁多少？ 失翻分俾佢。 係咯，橫掂都係輸㗎啦，啊咁啊讓咁多少咁樣啦，係嘛？ 但係咩喎？馬體會追得好緊咯，個問題係。 咁啊，所以讓緊多少俾呢個巴塞咯？哦、你仲唔明我講咩？調轉啊嘛！ 我頭先。理解咗佢調翻轉啦， 係切爾達讓俾佢啊， 切爾達唔讓都未必贏到噶啦， 係。誒咁啊，讓俾佢舒服啲啊嘛，大佬，人哋切爾達主場啊嘛。 切爾達放棄主動放棄呢場就集中火力踢其餘嗰十九場。 係啦，咁大佬應該啊，唔係應該，即係多數估計都可能係咁啦。 你咁樣嘅你個人， 好啦，咁好啊。 意甲就今晚有場亞特蘭大對國米啦， 係 上啲。都係啲中間啲啦。 好，咁啊， 但係大家幾留意嘅拿波里就星期四先踢嘅。 係對咩？ 作客費倫天拿。 誒呢場好嘢嚟喎，呢場。 因為費倫天拿之前嗰周就贏咗 AC 噶嘛。 係。 早記。 唔係早記。早記。早記噶嘛，咁就可以留意一下。 總之好睇啦，呢場真係似乎氣碼嚟講呢場比較大啲。 拿波里作客， 作客， 作客，嗯，咁啊，大家要睇住啊， 作客去呢個佛羅倫斯啊， 係啊，費倫呢輪都 OK 嘅，即係羅斯仔又三球啊嘛，大佬三球波， 幾時候歐聯又開翻？ 歐 聯再下一個禮拜 要再下一個禮拜啦，要嚇，咁、啊、就所以咧， 羅馬就星期四晚先對維羅納， 哦，贏啦，係、 即今季如果睇意甲就可以留意一下， 都係嗰場會烏甸尼斯打小劍。嗯啊，都仲贏得嘅，咁啊對住呢啲維羅納、 嗯。不過羅馬又要睇佢有冇後勁喎、 啊。哦，咁啊， 羅馬啲後勁好差 嘅。唔係，我諗就呢、這個就要睇翻佢，即係輸咗啦，咁先再講啦。 同埋即係可以補充少少之前講講意甲嗰個咧， 係 即係意甲嗰個直播咧，因為叫做無線嗰個收費台咧， 係啊， 同呢個 BN Sports 聯營嘅， 冇錯。 咁如果你有呢個 BN Sports 咧，其實係播足嘅啲，即 係播足啊，筍啊。 BN Sports 唔係呢個即係呢個無線嘅體育台啊，分清咗。 唔緊要啊，最緊要 頻道。 嗱，記得你個 package 裏面有個 Beam Sport 咧，呢樣咧咁 就 會睇足啦， 可以 有睇啦。 因為見到個場數都係幾充足嘅、 啊， 尤其是大家如果係想睇，即係真係今季多啲睇羅馬同拿波里呢兩隊波係值得。 費倫都 OK 嘅， 即係都唔會令大家失望佢啲球賽。 咁啊，唔好成日再開 post 問乜撚嘢啦。總言之，意甲係真係播唔播足，睇下佢同邊個 agent 買。 系啦， 真系唔好成日唔好賴鳩香港落地啲台，點解揀長播唔撚關事嘅？ 好撚低水準嘅呢啲水平呢抽水屌。 就算冇電視台播咁，大家 都都係嗰句，我好耐冇喺電視度睇波啦，自己識喺電腦度揾啦，好啦，咁啊今個禮拜 Hot Ball Song 就差唔多啦，今個禮拜有 Bonus Track 嘅，講咧就講一場恒大，咁就作客咧就去 FC 首爾嗰場亞冠嘅第一回合嘅，咁啊大家留意咯噃，好，咁啊今個禮拜 Hot Ball Song 時間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